深处， 说白话的深处，住着老情人，供着酒和鞋，也有安详的老人，依旧的 爱与不爱都是历史的尘埃，万爱的北京，我留下许多情，把酒高歌的男儿是北方的狼族， 说北方的狼族会在寒风起站在城门外，没有人不懂真情。万爱的北京，你会留下许多情。不要在午夜问路，触动了伤心的魂。万爱北京，万爱北京。

用盘旋，你看不见，任由心痛在蔓延，怎么勇敢去跨越？跨越，怕感情出了界， 爱还在不在？ 全世界都在变， 却为了你存在。 你纵然不愿回，却从不曾了解。就是那安定的感觉，怕真心出了界， 我说你才明白， 我已经走不开， 幸福的门没离开， 别只给你的爱，却不给我未来，我用什么等待？ 还是一样